好，又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老蛇独女啦，我系奶色。 阿公主， 系一拔， 哇、啊，好开心啊！头先讲 真系笑死人啦， 大佬啊， 好笑啊！奶色嗰啲经历真系， 唔系嘅，唔系嘅，因为头先真系我真系讲到咧，已经去有啲天马行空啦。其实就话说嗰件事系，我睇咗嗰个片咧，就去自己钻研呢个神之手，呢、這个按摩呢、這个按摩技术啦。 你系想要 dis AV 睇啲 AV 情节嚟噶嘛？系嘛？即系我即系我要做性爱达人，跟住就去拜访啲性爱名师，跟住去求教咁样，跟住咧佢就收你为徒。跟住呢有个狂魔出现，跟住要怼冧佢嗰啲啊，黐线咩？ 总之我都好知道自己，我都绝对信任我自己系有呢个技术。 咁讲真啦，即系头先嗰啲讲笑啦，当即系你话譬如大陆嗰度拜师着只按摩嗰啲， 学艺系嘛？ 嗱呢个咧，我觉得系夸张嘅。咁但系咧，你要表示一下系咪真系你个按摩技术 OK 先？ 咁梗系啦， 要试下， 要介绍下，唔需要啦。其实我啲按摩技术 OK 嘅。 我有谂过喺深水埗咧摆地摊嘅，即系譬如咧 地摊， 地摊点样按摩啊，大佬？ 系啊，啲头肩颈坐喺度啫嘛，有时啲阿婆啊、阿叔啊坐攞得攰啦，你坐喺度。 咦？喂，有得谂喎、 啊！我谂住冇钱嘅时候就咁做啦，即系摆地摊。 唔系啊，即系搵啲，当然唔系求其搵啲阿婆啦，即系搵啲可能啲少女喺度帮人按摩，即系地摊嗰度。诶、欸。啲噱头嚟嘅喎，即 系 可能你唔收钱，唔收钱， 系真系咁上下度一个义，可能系义务服务嚟嘅，服务大众系咪？ 你要谂下喎，你真系 真系可以人人服务咁样， 真系可以有谂下。 但系惊俾人拉喎，有啲 唔系你唔收钱 OK 嘅。 深水埗咧 系，你唔收钱 OK 嘅。 深水埗咧去到咧八点零九点钟咧，好多人摆地摊噶。 唔收钱佢肯俾你按啦，嗱你当然按到佢半身不遂啊，呢个系唔得啦，系咪先？ 咁当然呢样嘢系嚟紧免费人帮你按啦，你觉得过唔过嚟过嚟捻两嘢咁咯？ 咁你又肯坐低，我又唔收你钱，你又肯俾我按，咁啊成件事 可能就因为咁， 即系你 点自己承担 翻？系啦，风险你自己承担翻，即系之前要讲到明啦，签心死状，签心死状啦， 要讲到散啊嗰啲咁啊嘛，写定。 喂，我都系啊，即系我都谂过人人服咩我。为人服务咁样，类似咁样样啦，即系当自己做宣传下。 嗱，咁你大家睇下有冇啲听众上嚟巴拿台俾佢按下，试一试，俾佢做白老鼠。 我喺年宵隔篱嘅摊档嗰度，诶，行得攰又帮你点样嘢啦。 咁你头先讲起你条仔俾人咩啊？即系叫鸡啊？定咩啊？ 都叫做系叫鸡啦，你揼斜骨喎，而家吹埋喎。 系啊，我又谂，我又睇到一个新闻咧，同你嗰单嘢有啲关系喎。 点样啊？ 佢咧有单嘢咧，唔系唔关我事嘅，我冇呢啲嘢嘅。咁咧话说咧个男朋友去咗召妓啦，咁啊俾佢女朋友发现咗。咁点样发现呢？就有一日咧，佢开咗佢嗰个电脑，即系佢哋一齐住啦。咁开咗佢电脑，咁啊睇到咧入边咧，佢有个嗰啲叫讨论区啊。佢咧就佢男朋友咧就写咗篇咧嗰啲上咗去叫鸡嗰啲叫咩？即系事后感想啊，系啦 ，report 报告啊， 冇错啦， 赛后报告， 赛后报告冇错，咁你睇到咯。咁啊，即刻问佢啦，话你有冇啲嘢对我唔住啊？咁样，咁啊，男仔死都唔认嘅开头。好啦，讲到最尾咧，终于都要解释啦。 冇得唔承认啦，系咪啊？有埋赛后检讨。 咁但系佢已经都睇到晒佢嗰啲文字啦，咁佢都冇得唔认。咁佢就点讲咧？佢就话。同个女仔讲话，其实呢我同你拍拖四年啦，咁头两年我哋都觉得好好地嘅，咁但系自从咧你转咗公司之后呢我哋就好少搞咯。佢话你仲记唔记得啊？我哋上次搞系几时啊？佢话系2014年嘅12月23号，记得好清楚嘅男仔。佢话差唔多有400日啦，点解可以咁耐啊？ 一年。 系啊，你点解可以咁耐？佢话系你次次都话冇心机，又冇心情，又话姨妈到。連續幾個星期問你，你都話自己有姨媽度，姨媽係咪長住啊？仲有嘅，仲有嘅， 佢話 你話鹹濕好變態都好，我就係記得好清楚，因為我珍惜咧同你以往咧我哋温馨嘅時間。以往我哋一直都有啲嘢冇咗啦，我真係無所適從。咁咧就好似明明咧喺屋企食開飯啦，但係突然間咧就乜都唔俾食喎，餓咗你成年咁，咁俾著你，你會點啊？咁我自問咧冇本事識其他女仔，咁因為好愛嘅係你啊嘛。咁嘅情況下咧，我同自己講，我只會接受到自己肉體同精神上係唔會出軌。咁咁耐以嚟咧，我都係只係去過4次咁大把啫。你估我叫雞好容易㗎？成栋楼啊，22层楼啊，我次次都行足咁多层啊，行到身水身汗，就是因为要揾一个最似你嘅姐姐先去做啊。咁分分钟啊，行到揾唔到我就白行一趟，况且揾一次 要成六嚿水，你估我好多钱去叫鸡咩？我份量啊得个鸡碎咁多，又要俾家用，又要储钱，我哋仲要结婚用添啊！每个月我就系储得用得个4000蚊啊！高时过节你又话要 high tea， 又话要食，我打三份工都唔够使啦。如果唔系好需要我去，我都唔会去玩啊！自己留喺屋企打飞机咁啊算啦咁啊！你知道我翻工嘅压力几大噶啦？同你温馨嘅已经系我最大嘅奢侈啊！但系次次都俾你拒绝，你又话我唔尊重你，咁你有冇尊重过我做爱嘅权利先？就咁样啦。 哦。 系 真 系 有咩？ 呢个好明显咧，就系俾人督爆咗之后咧， 借口 掠地嚟嘅， 掠地 睇到自己。 但我觉得呢个男人嘅文采就一流， 恶人先告状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可以同如果有女网友嘅话咧，我可以教下你点样反驳嘅话，男人咧好老实。女仔唔想嚟搞，当然啦，佢所讲嘅嘢咧好多都啱嘅，就话喂，我要睇心情啦，我要睇日子啦，我要成嘅。咁其实女人系一种咩嘅动物呢？系一种咧好真系情绪化嘅动物。 嗯， 你捉得紧佢嗰个情绪，你捉得中嘅话咧，佢做乜都得嘅。即系话佢唔想搞啊，你铺排到佢想搞咯。即系话你嗰个好睇嗰个气氛嘅，其实。其一啦，即系最表面啦，最表面嗰阵就系好睇气氛嘅，同埋你同佢拍得拖耐嘅话， 你要入我就俾你噶嘛。 拍得拖耐嘅话，你估到佢嘅心谂乜噶嘛？ 嗯， 其实唔多唔少你都估到话佢最受乜嘢嘅。 即系两个人嘅问题，即系沟通唔够啫。 同埋你作为一个男朋友咧，你唔多唔少你都会估到佢心谂乜嘢，同埋佢中意啲咩嘅。佢嗰阵时想唔想搞咧，系真系视乎就系佢嗰阵时嘅心情嘅话咧，你咪铺排到成件事，无论地方又好，时间又好，气氛又好。 老实讲。即系你姨妈到啊，嗰啲冇心， 你 计 到，你计到噶嘛？你计到我咪避开个，好老实，我 book 间五星级酒店，我就铺排到间房好靓，咁我唔会话特登拣到你姨妈到嗰日，我先去 book 间酒店噶嘛？ 啊、 我肯定系即系我知道你系咩噶嘛？ 唔够 去 了解佢女朋友咯， 唔系即系话，所以点解系话藉口咧？就系、是、话、我真系要唔出轨嘅话咧。就唔係話你個女朋友係點，係當然啦，有啲好極端嘅女仔我都知嘅。 嗯， 但係就話普通一個女仔，如果唔係好犀利嘅話，你其實你少少嘅鋪排，少少嘅感動，其實女仔一感動咧，就好多嘢都做得噶啦。 嗯， 佢感動咗嘅話咧，你真係水到渠成啦，點會話成年都冇啊？就係話我，你如果真係要嘅，你 如果下下都咁樣酒店又真係幾 嗱，唔係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私人教路啦，有少少技巧嘅。你只要做咗一次佢感動嘅情節嘅話咧、女仔咧個身體個 body 咧，佢個記憶性好強嘅。其實你咧喺佢有一啲位置啊。你只要掃下佢咧，你話俾佢聽，譬如唔使做得多嘅，唔使話 book 五星級酒店嘅。你有時可能佢病嘅時候，你買烹粥俾佢食噶。咁你一買一烹粥俾佢食，啊，我好感動啊，好感動，唔係好感動嘅時候咧，你就要掃下佢某一啲敏感嘅位置，唔係普通人掃到嘅喎，一定要。咁佢咧就變咗一個按鈕，變咗情感按鈕啊！你下一次送咗朵花俾佢，佢有感動嘅時候，你又撳下佢個位置， 就識隔離啦。 到到你嗌交嘅時候咧，你撳翻個位置咧，佢個氣就會消咗一半噶啦。 你冇嬲咧，即 系 揿佢。 你唔知道我系边忽咧？ 唔系噶，唔系噶，唔系噶，冇定噶，系视乎嗰个男仔咧，佢想要边忽系边忽噶。即系话，譬如我今日送支花俾我女朋友，咁跟住咧，我喺送嘅时候，佢感动嗰一刻，我揿下佢嘅膊头位。咁但系膊头位系一个唔好嘅位置啊，因为咧佢成日可能俾其他嘢碰到嘅，可能有一啲，譬如你接下佢啊，你扮之下，其实就即系隔拉底，其实就系隔拉底。咁你一記得你左邊嘅架底前面喎，因為前後有分㗎嘛。 嗯。 前面你知過佢，咁你下次買烹粥俾佢食，佢又感動嘅時候，你又知係架底。 到 到、oh、到第十。 病到嘔嘔地咁樣。 唔係感動，唔係會感動咯。佢感動嗰刻，感動嗰刻啊，唔係代表佢唔感動嗰刻喎。你做到佢感动嗰刻， 佢话你我 多谢你啊， 跟住食咗一啖咁样，就食咗 一啖。你感动嘅嗰刻咧，你只要接触佢身体某一部分，或者你用一啲形式，好似你咁讲啦，锡佢某一个位置，咁佢你下次咧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，佢就会回忆起，佢就会回忆起咧当其时嘅感动位咧，咁佢咧嬲紧，佢会唔嬲？佢譬如佢平時冇乜嘢咧，佢會突然間覺得好冧。呢個係我自己揣摩翻嚟嘅經驗啦，即係呢個就叫做係一個感情按鈕。 即係唔可信嘅，大家 人體上又會噶，真係會噶，真係會噶。因為有冇人咁樣同你做啫？嗱，你而家仲會記得咧？你可能你媽媽嗰陣時咧，可能有啲特別嘅抱你嘅方式嘅，可能按到你唔同嘅位置。 死啦！我阿媽冇抱過我。 唔係，我打個比喻，我打個比喻啊。 打個比喻就係話，我好多人啊，細個嗰時咧特別嘅擁抱方式咧，嗰個位置特別敏感，因為可能係細個已經可能嗰個位置咧係媽媽最愛你嘅時候，你感受最愛最深嘅時候咧、嗯，就成日摸個位置，幾個位置嗱就似係咩咧？嗰啲狗仔啊，你訓練佢咧，可能拍佢某一個位置咧就係食飯，咁佢一拍嗰個位置，佢就自然去個食物兜度咯。 你當個狗仔， 唔係似樣嘅，呢、這個生物反射嚟嘅，其實係。其實就似係呢樣嘢㗎，所以我教教大家，如果大家有女朋友又好，有太太又好，咁其實你可以阻止某一啲嘅吵鬧嘅事情發生咧。有陣時你平時就勤力啲，留一啲反射區俾你個對方， 即 係 每次鬧完交氹佢之後， 醫學 唔係，應該係話你之前係冇嘢，從未有嘢嘅時候你就要做定呢樣，咁你係有 感動佢嘅感動時刻， 冇錯，因為感動咗佢，你先至去摸佢，咁啊令到佢知道嗰樣嘢， 摸多啲先知道邊個位有敏感。 唔係，佢講緊嗰樣嘢唔需要會敏感位嘅， 唔需要 係 嘅。總之係你同佢先知嗰個位。 哦，即係個動作都得嘅。 係啦，動作都得嘅，即係你令到佢勾翻起你嘅好處，就話哦，有一百次 畫面出曬嚟。 佢只要按到你身體嗰個位，嗱，其實我講按嗰個位咧，係可能好籠統。我只是俾一個選擇大家啫，就未必係真係嗰按個位。有陣時可能你做一啲某啲嘅動作，或者你俾某一個表情嗰個女仔睇，可能佢都會勾翻起一啲嘢。其實係視乎你會點樣做咯，視乎你用咩形式中。咁你到去嗰個位置嘅時候，你可以用翻呢樣嘢嚟到做翻感動女仔嘅嗰個位。其實我係唔係話教大家去點樣去溝女或者成，就係話大家保持咗良好關係。 嗯，即係好似可能個老公話：，唉，又要翻工啦。跟住你可能就行埋，唔緊要啦，我幫你打個胎啦。打完胎嗰刻就錫佢一啖，加油啊你今晚咁樣，我煲好靚嘅湯俾你飲啊。可能呢個就係感動位啦。跟住就又就係打胎嗰刻錫佢一啖就係感動位啦，又係咪咁啊？ 你要喺之前鋪排咗啊，講緊即係可能咁耐以嚟佢都係打胎呢個位咧，就最感動到個男人啦。咁你做翻呢個咁咪 OK 咯。但係唔係嘅，有啲就係話平時冇乜嘢，即係嗱有機會你估錯㗎，因為咧。男人佢估嗰个女仔系咪感动啊？呢、這个位系咪佢感动紧咧？佢感动到紧你先可以抛呢个闹落去啊嘛！ 即系 feel 到嘅，其实你 sense 到个感觉嘅。 但系有阵时候有女仔好衰嘅，就佢会扮感动嘛，佢扮高潮 啊, 你明唔明啊？ 咁啊，睇下你个 好介意嘅男人扮高潮， 咁你要睇 男人好介意女人扮高潮，好介意 嘅。其实叻嘅男人系知 嘅。唔系你呃到我咪 OK 咯？但系你叻嘅男人系知嘅。 系啊 ，feel 到你系扮定系 feel 到系扮嘅定咩嘅？但係當然好似角力咁啦，你 咁你寧願去扮啦，定還是佢好真心嘅話，喂唔得喎，唔夠喎咁樣，定即係好老實咁同佢講。 唔係嗱，有兩方面啦，佢視乎就話嗰個男人會唔會有得再進步咧，或者會唔會有得再好啲咧？咁你話俾佢聽，長遠嚟講，你話俾佢聽嘅不足咧，其實係有助防止之後感情變淡嘅。你話我大家都唔出聲，咁有問題喺度，咪大家都唔去。改正咯，或者你唔得嘅，你咪去睇医生。你唔知喎，原来喂个男人都唔知道，咁你叫佢点做啫？系咪先？嗱，婉转啲讲，你要讲嘅，其实讲真，一段关系你有时候咧系真系要真诚，如果唔系大家估下咧，到最尾都系散嘅啫。 嗯， 系啊，有啲地方真系要真嘅。 嗯， 咁但系当然啦，你要有技巧婉转啦，就唔可以话我啊，你真系咁鬼冇咩用嘅，即系唔会咁样啦，系咪先？ 可以好直接噶，你又冇得忍噶，咁样就爆出嚟， 即系话话，唔系要唔得嘅咁样。 唔系嗱，你维系一段感情咧，有方法嘅，即系真系有啲技巧咯。我只可以话头先我 如果佢解释你接唔接受到啊？唔系你应该问阿奶食。即系头先啊， 家接受唔到啦，我一定系 我好欣赏佢， 我话辛苦你啦，仲要特登行几下头揾一个似我嘅样嘅，咁即系话我样似 家人。但系呢个嘢其实几感动噶，我觉得你揾一个似我，但系我又满足唔到你，唯有系咁做咁样。 翻返正口嚟啊！真系唔该晒啦，如果成层楼都揾唔到个似我嘅咁啊，咁我就去第二层楼咯。 咁我要行多几层咯，就 系 要。 唔系，所以咁讲， 系文人多大话啦。 唔系，即系死拗嘅佢系。佢系死拗嘅，佢讲嗰样嘢咧，其实又唔成理由噶，好老实。你话唔俾佢，咁你就一定要去叫嗱。我就系话，你如果系个正常嘅女仔，即系撇除咗你嗰个女朋友系一个唔正常。你话如果系一个正常嘅女人嘅话，你点样啊都氹到佢，或者你点样都会系去感动到佢有啲位咧，系可以令到你去做咗嗰样嘢噶。 你花心思去行咁多层楼，去搵一个似自己嘅样去。 不如你花心思，不如你花下心思去讨好下你个女朋友，或者去氹下佢都 OK 嘅。 你冇钱买礼物俾佢，你咪煮一餐饭感动下佢咯。 其实讲紧一个高手嘅男人咧，即系点都要用少少手段。 即係就算你係一個好人都好啦，你點樣都要少少，即係你一個懶好人，你唔用手段咧，其實你連女朋友都冇，除非你好靚仔，係咪先？如果唔係，即係除非你好靚仔， 你 好靚 仔，你都要係嘛？即係你冇可能，即係你唔可以食好耐噶嘛？靚仔， 靚仔或者好有錢，但呢啲基本，即係呢啲叫做基本嘢嘅話咧，你冇得話後天去好，好點去爭取啦？即係可能有錢係可以嘅。 再加上你唔靚仔，更加要努力㗎嘛。 係啦，嗱，但係就係話你唔。用一些手段或者不用一些技巧，我不要用手段咁咩啦，用技巧一定要，即你溝女冇技巧點得，係咪先？女仔就話我靠靚得噶啦，係咪先？ 呢啲幾煩先得嘅女人， 係啊， 雖然我自己都係女人， 成日都 M 到啲女仔， 所以 冇咁蠢㗎啦。而家啲女人雖然都有好多種。 嗱，所以咧，嗱，我頭先就分享咗一個方法俾大家啦，即係呢個其實心理學嘅方法嚟嘅，就唔係我亂吹嘅，真係心理學書有教嘅，但係咧就冇用喺呢一個維係夫妻感情方面，咁我會用喺呢個維係夫妻感情啦，甚至乎有一個你唔識嘅女仔，你去吸引佢嘅話咧，你都要了解人啦，當然了解人話，喂，原來佢係中意韓星嘅。咁你咪去 扮 少少，咁你咪容易去同佢溝通咯，或者你扮唔係或者你扮你識一啲識一啲韓國嘅資訊，咁亦都得，即係話頭先我講嘅嗰個心靈按鈕，即係嗰個身體上面按鈕，其實都係一樣，即係話佢要到嗰下 high 嘅時候，或者係到感動嘅時候，你就去話俾佢聽，嗱呢個位咧，你 high 嘅時候咧，我按你呢個位咧，咁你就會 high 翻噶咯，咁樣咯。 喂，我哋揾 Albert 咧，試下揾下閃呢條心靈按鈕，睇下 work 唔 work。 夠鐘啦，夠鐘啦，我哋下。 應該可以。 不如 Albert， 如果你揾到閃呢條心靈按鈕嘅話咧，話俾聽呢一樣一定係 work 噶啦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 就咁啦，就咁啦，夠曬鐘啦。 OK， 下集再見啦，各位，拜拜。